如果上天还顾念我，我想帮你拿着点福气去换一个心愿。 什么心愿？ 段木最好的归宿就是回到上界去。只有你好端端的我才走得安心。 陈州，陈州。 开封志怪，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沉吟间，目光很快扫视院落，忽地触及一人，浑身一震，下意识飞身避回罐内，以手抚胸，只觉一颗心突突跳得厉害，两腿竟有些松软无力之感，良久方才平静下来，忍不住探身出去偷偷打量。那女子却丝毫无察觉般，一袭碧衫如水，手中执了一只单杀小毫，笔的另一端却置于唇齿间轻视。良久似乎想到什么，提笔在半空之中轻描转画，画壁伸指轻点，一只肥嘟嘟的绿翅鹦鹉扑棱棱扑着翅膀飞将出来，似乎身形太过沉重，不多时便停在一株梅花树上哇哇直叫。那女子叹口气道， 唉，一个人禁足在这金銮观，真是要闷死。 说着扬起手来，袍袖内收，就见云气翻腾，风声沥沥，院中景物什么花草蝇鸟通通化作虚无。再细看时，哪有什么后院，分明是云台云气最深重之处，云气之下便是望不见底的万丈深渊。而那女子身后不远处的云气之中又有另一重楼阁，想来便是金銮观的后殿了。离机这才醒得，方才所见皆是那女子无聊时的细作，待得听那女子说一个人禁足在这金銮观，旋即醒悟， 难道她就是段木翠？ 那女子漾漾了一阵，忽地抬头向前殿看过来，离机脑袋嗡的一声，满心以为被发现了，哪知那女子叹口气，又低下头去，伸手拨弄着身周云雾，甚是郁郁寡欢。离机一颗心狂跳不止。 那不死药必是在金銮观的后殿。可是端木翠再次禁足，我要怎生才能拿到药？若是拿不到，此当岂不是白来了？ 又偷眼看那女子，心道， 温姑唯余口口声声说端木翠是武将出身，可是现下看来跟上山时见的女仙也没什么不同，法力未必强到哪里去，我若尽全力一击，她未必挡得住。 正犹豫时，那女子伸手掸了掸裙裾，转身往前殿过来。都说人有极致，这十几步的距离，离机的脑中夜已转过无数念头，猛地将心一横， 他和那群神仙一样，必想不到瀛洲竟闯进妖来，如此一来我便占了上风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或许竭尽全力偷袭重创于他，这样他才不会碍我的事。 如此一想，右臂旋转胀大，黑色皮毛尽覆其上，整条手臂坚硬如铁，指端利爪直如钢锥。离机暗暗催动妖力，只觉体内气血翻滚，无数力道尽数涌往右臂。眼见那女子渐近，离机暴喝一声，拼尽浑身气力五爪抓出。先前离机和展昭对阵时，只是随意一抓便可在巨阙剑身留痕逼退展昭，更何况今次利益偷袭，直如以命相搏，这一抓劲道何等凌厉，便是巨石也叫他化作了齑粉。那女子正觉百无聊赖，哪料到变起仓促之间，整个身子都被劲力掀翻出去，鲜血喷射而出，几乎将周遭云雾都染作了血色。离机心中一喜， 也顾不得看他伤势如何，身子飞举，直冲后殿而去。才刚飞离半身之距，只觉怀上剧痛如被铁烙，却是那女子伸手死死抓住离姬脚踝，嘶声道：“ 下来！” 雨霸竟硬生生将离姬自半空拽了下来，离姬直如被一盆水泼了个透心凉。 那一抓竟未曾伤到他。 急回头看时，见那女子眉梢眼底尽是凛冽煞气，忍不住心头一惊。再仔细看时，心中又是一宽。他一手紧紧捂住喉间，温热鲜血不断自指缝中溢出，显示伤得不轻。离姬当下一个急窜，将脚踝自他手中拔出。那女子这一抓，实可说是情急之下耗尽全身气力，哪还经得起再有冲撞，脱手之下身子晃了一晃，待想开口说话，一张口便有鲜血溢出。退了两步抵住墙壁，只是冷冷盯住离姬。离姬先还张皇，待见那女子已无反击之力，只觉又惊又喜，再顿一顿，竟生出欣喜若狂的意头来，心头鼓胀着尽是自得之意，忍不住道：“ 端木翠，有人跟我说要去拜菩萨，保佑我这辈子都不要遇见你。依我看，该拜菩萨的是你吧。” 说罢连声长笑，只觉痛快之至，忽地飞身而起，奇疾如箭，急掠入后殿。待得离姬一走，那女子再撑不住，双膝一软，跪倒在墙壁之下，只觉指尖又是粘稠又是腻滑，除了喉间创口，胸腹之间亦是血流如注，直将身上罗衣浸成血衣，不由心中一沉，暗道糟糕，忙抱身手衣提住仙气，因想着紧要护住精魄，否则身创而元神散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正凝神静气时，就听风声有异，却是离姬去而复返，停在自己面前。待抬眸看时，离姬恰俯下身子，将手中羊脂玉瓶递到他眼前晃了一晃，得意的道：“ 日后同列仙班，还有赖端木上仙照拂着。” 那女子怒气运上眉目，厉声道：“ 你是来夺药的！” 话一出口，只觉喉间剧痛，痛哼了一声，一手抚喉，一手支地，直眼眸之间尽是怒色。 说起来，还要多谢端木上仙赐药了。 言罢，离姬哈哈大笑，手捧玉瓶，大摇大摆便往观外去了。才走得几步，就听那女子喝道：“ 站住！” 离姬微微一愣，身形滞在当地，眼角余光去到那女子竟立于当地，心下怪道：“ 她竟有气力站起来了。” 尚未回过神来，忽见那女子银牙紧咬，面罩寒霜，眸中尽是以死相拼之色，心中已感不妙，待想躲开时，就见一道火舌自他掌间激射而出，下一刻只觉手上剧痛难当，急撤手时，那玉瓶被三昧真火一击，砰的一声爆裂开来，连同瓶中的不死药俱作飞灰。离姬大痛，手臂之上亦被三昧真火所侵，当真痛入骨髓，但眼见不死药被毁，心中之痛更甚于身，呆立半晌，面上肌肉簌簌而动，良久透出狰狞狠绝之色来，转向了端木翠道：“ 端木翠，这是你自找的。” 那女子长吁一口气，淡淡一笑，以手背擦去唇边血迹，容色竟是说不出的平静。小青花浑身一震，醒了过来。子时已过，远远传来丑时的打梆声，在这死寂夜间，没来由的叫人堵心。房屋内传来云长的气息声，旁侧公孙策睡得正熟。小青花呆呆坐了半晌， 只觉心底苦涩得很，竟生出绝望和无依的感觉来。又坐了一会儿，忽地跳起来，想着： 梦里神仙跟我说了瀛州图在哪，我却在这干坐着做甚，真是该臭。 如此一想，果真狠狠掴了自己几巴掌。黑暗中摸到自己衣服，稀稀簌簌穿上，又偷眼打量了一眼睡得正熟的公孙策，心中生出得意的感觉来。 这次我自己偷偷的去，待你们发觉时，嘿嘿，我早到了瀛州了。 越想越是沾沾自喜，小心翼翼绕过公孙策爬下床来，又在桌案上摸到佩剑别在腰间，从半支起的窗子爬将出去，四下看一回，确信无人发觉，这才豪情满怀地直取镜侯像。依照着梦中神仙指点的方位走街串巷，这一路倒是顺利，只是到了镜侯像底才冷不丁猛吃了一惊，心道： 这不是西花流吗？怎么瀛州图在这里啊？难道新门主已经降服了猫妖，把图给抢回来了？那么我去偷图岂非大大的不对？ 这么一想，顿觉事态严重了，煞有介事地背着双手在西花流门口踱过来踱过去，俨然一副思想者的架势，踱了半天踱不出一个所以然来，自言自语道： 总不能白来一趟，起进去看看再说。 说起来，西花流的围墙比着开封府要容易征服的多了，饶是依旧费了好一番气力，小青花最终还是成功的翻墙入院了，脚刚挨着地，一大口气没喘匀，就听见砰的一声震响，急抬眼往声响处看去，就见人影一晃进了一扇门去。 西花流水去流觞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